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他被誉为侯宝林之后又一位柳活名家，他被观众评价为端庄稳重、不漂浮、不油滑、不小气的相声名家，他就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文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毅。今天的笑星传奇单元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柳活高手刘文亨。首先呢，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刘文亨。刘文亨祖籍河北永清，1938年生于天津的一个相声世家，12岁正式拜杨少奎为师开始学艺。刘文亨说学逗唱的基本功都很扎实，尤以学唱著称。在刘文亨相声艺术研讨会上，侯耀文曾经说过，在相声界当中他最恨的就是刘文亨，因为刘文亨比他父亲唱得还好。此话从一个侧面也表现出了行内人对刘先生的高度评价。下面就让我们欣赏一下刘文亨和王文玉合说的学京剧。 从心理学上讲嘛，我们一上来大家恨不能多听我们唱上两句。 哎，那是的。 但是最近14个月了，我这设备坏了。 这是设备？ 这是嗓子，是演员的设备嘛。 好吗？ 这个大家这么热情嘛，咱们就再给同志们学上两句京剧。 好， 给大家看。京剧里边的风格流派很多， 名演员不少啊， 像老生 啊， 里边有马派 马连良啊， 有谭派 谭富英， 有杨派 杨宝藩呢， 还有麒派 麒麟童。 马派马先生呢唱得真帅， 马连良先生， 有人说马先生是大舌头， 这不胡说吗？ 你笑话，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舌头， 来嘛！ 大舌头那字儿咱们都知道，滋儿尖儿鼻管点儿跟眼儿。 大舌头一说呢， 滋儿尖鼻管点儿跟眼儿， 这字眼儿。 马先生这单是这么一派， 哎，马派 有的字走齿音、共鸣音，那个鼻子好， 鼻音。 所以说，是唱戏的没鼻子不行。 多新鲜的， 可是光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这不废话吗？弄一死鼻子， 这儿全堵着，甭说唱念白不好听啊， 念白 你正常的鼻子它就痛快 啊。 襄阳门的春常在，济山之家秦乐月， 这是正常的， 好听。 这儿要堵着，那味儿就变了。 那什么味儿了？ 想念们，你穿上在西山之下，行呀。 受不了， 不行。 嗯， 马先生单是这么一派。 哎，马派嘛， 马先生特别是那四进士。 四进士 去的那白胡子老头， 白胡子老头 宋世杰 拿手， 就这头一句唱那真帅， 好听啊。 哎，这出戏这宋世杰头一句词儿什么词儿？ 头一句词儿马连良啊。 嗯， 来， 马连良， 马连良唱的好啊。 这 拿手啊， 头一句是什么词儿？ 干嘛问我呀？ 考考你， 你会不会？ 会， 你会你唱不到了吗？ 啊， 你费这劲干嘛呢？ 唱就得了。不，咱们当着各位啊，考考你，你怎么样？ 我知道这，我这个戏都抽遍了街了，我能不会吗？ 知道是，知道。你说说，头一句什么词儿？ 你这边是不是枪着我干嘛？你唱不到。 不，你说说。 我要不说，他也饶不了。 那是 哪出？ 啊， 我刚才说的 哪出都不知道。 宋进士， 宋进士 啊，四世杰， 宋世杰 啊，宋世杰， 哎。 不是头一句吗？ 头一句词儿， 听着， 什么词儿？ 三杯酒下烟头，把大事误了。 哎，头一句唱 对， 马先生这点真帅， 好听。 瞧一瞧， 来来， 指不定怎么样啊？ 别客气， 咱这个嗓子这意思，您看，鼓掌的同志别鼓掌，鼓完了掌两后悔， 净这路话。 是，鼓完了掌两后悔， 怎么鼓完掌还两后悔啊？ 您鼓了掌，我要不唱，没摸着听啊。这刘文松藏奸今儿赶上他了，都说他唱的不错，那不唱，你这后悔遗憾。没摸着听， 那后悔呢？ 唱完了也后悔。 嗯， 哎呀，早知道这个味儿，刚才给他刮去嘛呀！ 能够吗？这都是老首长、老观众了。 这瞧瞧这句， 哎，来来， 弹是脆棒， 哎，谭飞英先生 弹的共鸣音在两边 亮呀。 啊，我把你的大胆匹马走啊，在两边 真像谭飞英， 是吧？棋派也真好， 棋派更好了，棋派久战江南呢。 有一年我到南方去办事，我听了棋派一出拿手好戏， 哪出啊？ 《玉堂春》。 不， 真 不哪出？ 《玉堂春》呢？头了起介，后边会审。棋派玉堂春真好， 棋派玉堂春， 嗯， 您听了？ 那听 还好， 好 哪儿好？ 唱词儿腔味儿跟别人不一样， 仔细说说， 仔细说说。 啊、 你像别人唱四恨吧， 啊， 一颗恨爹娘，这是别人， 棋派呢？ 棋派唱那味儿那意思跟这不一样。 几位听过麒麟童周信芳的玉堂春吗？几位赶上了，咱们叫他学学。棋派玉堂春，你来了吧？ 亲爱的，注意啊！一颗恨爹娘，心疼打不开。怎么了？你吓着我！ 我吓死你都不多。 干什么这么残忍呢？ 咱们提的什么？这是京剧棋派。 对， 这棋派。 我棋派 啊，棋派京剧麒麟童。 我这越剧棋雅些， 谁问你越剧？ 你说什么呀？ 咱不是提的京剧吗？ 京剧，你说了吗？刚才你说了吗？我这刚说棋派好，透着你嘴快，显着你知道的多，抢话。棋派久战江南，江南俩棋派，你说清了吗？说呀， 怎么了？ 直眼了？怎么？ 怎么这毛病还在我身上了？ 本来没说清楚，你抢话吗？那俩棋派，你这哪个？你说清了，我唱这个，你说那个，你不知道会的多吗？ 你会的多干嘛？ 怎么老串？ 你这腔调在肚子里也串 吗？有时候查住了，有时候乱串。 咱们提的是京剧《麒麟童》，就是周信芳先生。 徐策好成， 行吗？ 老徐策上城楼之前的几句高波子，忽、 啊、 听家园报万一。心 雁到寒山发来恶兵，叫家园待呀过了一匹马。 刘文亨的相声功底非常深厚，表演潇洒大方，表现出大家风范。侯宝林曾经说过，一个青年相声演员如果掌握了刘文亨和苏文茂两人的表演特点，那将打遍天下无敌手。可见刘先生表演功底之深厚。刘文亨除了自己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外，对后辈也很关心。2001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上，天津相声演员刘俊杰表演了一段脱险唱功的段子。大年初一早上，当时已经身患重病的刘文亨就让夫人魏文华打电话请刘俊杰来。看见刘俊杰之后，他一边努力地伸出手指挑起大拇哥，一边满面笑容地费力挤出一个字：好。其实这种夸奖听起来是再普通不过，但这一个字从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口中说出来，对年轻人的激励可想而知。当然学生们要是有了什么毛病，刘文亨也是一样不留情面。黑龙江的相声演员刘同是他的学生，一次他在电视中看到刘同的一段相声，相声中有些京剧名段的唱腔。几个月后，刘同到天津来看望老师，刘文亨一见到他便迫不及待地告诉他有一段京剧唱错了。刘同虽然认了错，但心里却有些不服，于是刘先生一点一点地把整个唱段唱了一遍，虽然唱得很慢，但板眼腔调却绝无偏差。刘同这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儿。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另一段相声《劝架》，领略一下刘文亨精彩的表演。 相声是离不开热情的观众， 对， 观众的身上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相声素材， 还真不假， 生活里边竟是我们的材料。 是啊， 你比如说吵架拌嘴研究过没有？ 吵架拌嘴我可没研究过， 尤其是大杂院里边，小夫妇吵起来了，街坊四邻要光顾。 那是啊。 这个劝架我发现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您得看这劝架的人进来是男的是女的。 劝架要是男的呢？ 那一说话像个男同志。 劝架要是女的？ 一表态就站在女同志的一边。 这还全这样吗？ 这绝不是派性，这是特点。 是吗？ 啊， 您能学一学吗？ 比如说大杂院，小两口吵起来了，吵得那挺厉害，街坊二姐进门劝架， 这是个女同志， 这套话里边您听没有偏袒 哦， 通情达理。 那我们听听。 二姐一进门， 嚯， 好家伙，您这屋可倒不错啊，一天到晚的人不多，饭馆的菜老吵着。 巧壁画。哎， 行了大哥您别叨叨了，我看最近您这脾气可是真见长，打骂动不动瞪眼珠子，一说话嗓门特别大，怪吓人的，怎么了这次？那天你在这屋里喊你一嗓子，或好嘛，把我屋里灯管都真憋了。 什么嗓子？这是 两口子有骂事不好商量，吵骂闹骂，四妮子在外边一天累了巴巴不容易，嫂子在家里清着嘛。先说早晨起来你们孩子大人围窝子，人家嫂子头一个起，睁开眼起来给你们打浆子埋果子，把你们这上班上学爷儿几个伺候走了，接着又拾着屋子生活，忙活两顿饭，哪天人家不是皱着头了吃个透透啊，做完了饭顶你快下班差几分钟，站在胡同口盼烟花似的把你给盼回来，瞧您这一进门挑出歪了过去接着干嘛，你就是挣钱的人也不应该这样，怎么你现在在家里清上吗？一会儿一滴的水，一会儿一趟复制店，送煤子来了，电灯费来了，这倒土这是多少活，你们家没那么个小媳妇盯着，我看你们这屋子也变成鸡窝。小媳妇多好啊，多天真，

请你下班回来一进门扬个土气，舔胸贴肚，瞪眼珠子，你有嘛讹人的？我替嫂子鸣不平。你说这大嫂子哪儿不好？那么好的个小媳妇儿，怎么愣会归了你了？我还别不干了你，哼，我憋你不是一天半天了。我看你，我都气火冒流。这小媳妇儿多好，可惜这朵鲜花插你这臭狗屎上了。嫂子，别理他，走，跟我喝二两 啊。 让人惋惜的是，刘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给我们许多听众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可刘先生的宝贵的学唱经典和他对艺术执着追求的精神却永留在人间。值得广大相声迷们欣慰的是，据说目前刘先生的柳活与马志明先生的说已经作为天津曲校在这两个方面教学的范本，这也可见行内外对于刘先生艺术的公认。相信刘先生的唱必将发扬光大。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当拥挤的月台挤痛送别的人们，却挤不得我深深的离愁。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却不肯说出口。你知道我好担心，我好难过，却不敢说出口。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面带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祝你一路顺风。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地祝福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

你瞧， 你填过表没有？ 填过呀。 填表啊，有那直系的、旁系的吗？ 啊， 我俩那俩旁过，你也俩，你看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什么呀？什么还旁过？那叫余光。 余光也行。 什么叫也行啊？ 哎，我不是拿着那个手杖的吗？ 哦，拐棍啊。 拐棍吧，我不七老八十的，能拐棍？ 什么 手杖？ 干嘛干嘛的？ 这么长一棍儿 啊， 手里有一大圆疙瘩。英国有地位的那个士绅，就拿这玩意儿，知道吗？ 你瞧， 这叫派儿， 派儿好， 派儿，接过去， 给他了， 给他他也不要 了，那干嘛呢？ 有衣帽间，存起来。 哦，存起来。 走的时候还给我。 哦，行行行， 大衣不能穿了，脱了。 嗯，存起来吧。 哎， 嗯， 围脖， 嗯， 摘喽。 过过过。嗯， 手套 啊。好， 礼帽， 一， 口罩， 嗯， 耳朵帽， 嗨，不是你戴的够全的，干嘛？跑这洗澡来了是怎么着？干嘛这是？ 我大餐厅的暖气是热呀， 嗯， 我这棉坎肩我得脱了， 好， 两块块找一干净凳子， 还有干净凳子， 往那一坐， 嗯， 换上块新台布， 行， 围上餐巾， 好， 点上一支香烟， 好嘛，还蹲蹲。嗯，该换伙食了。 上， 上，上什么？ 威士忌。 嗯， 波兰地，面包果子酱，带几瓣蒜来。 哎呀，真有你的！ 什么？ 这面包果酱，他愣就蒜。啊？还怎么了？这都不合套啊！ 不合套。 那可不， 就这么吃。 嗯。 就这么吃，顿顿不离蒜，整头的红皮蒜，知道吗？红皮蒜，啪啪包了，啪嚼，嚼完不能咽，咽辣心。 哦， 嚼完啊，退出去，再来一半，嚼，有用。 有什么用啊？ 英国大餐厅旁边啊，都带那舞厅。 啊，舞厅 有那个英国的妙龄女郎 啊， 妙龄女郎懂吗？ 年轻的姑娘啊。 对喽，一个人来跳舞来了 啊。 得找个舞伴儿啊！ 是啊， 又知道我是个舞蹈家呀、啊。 哦， 老远一瞧，我小伙子这人样子， 嗯， 准得请我跟他跳。 哦， 他跳的不行，你说博人面子，我不愿意跳，不跳不合适。 是是， 就拿这蒜味盯着， 怎么盯着？ 他一请我，冲他打嗝，哦，他一闻， 哇，嘿，哎呀，我说你损不损呢？ 老二他们跳的不行。 哦，他们跳的不行。 哎，不行。 你跳的行是怎么着？ 咱干这个的，哎，我还挺喜欢你的。 你喜欢我干嘛？ 徒弟，我教你。 那哪那叫收徒弟啊？我用着你教吗？我早就会跳舞。 你会跳舞？ 多新鲜呐！ 不行不行， 不，这还说瞎话干嘛？这 不像， 这要跳舞还长出样子来。 我考你， 你怎么考法？ 你说说啊！ 我说什么？ 真正那舞厅 什么样？嗨，这有什么舞厅吗？ 你没去过，你说不上来。 谁说一进去大玻璃门、 啊、 上边是红绿灯闪烁、 啊、 底下呢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啊有一圈沙发、 嗯、 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小乐队 啊， 小乐队也不像你们曲艺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 啊、不没那个啊，那叫西乐，钢琴，嗯，手风琴啊，小提琴吗？ 有个乐队指挥， 有一个 是不是拿着一个电镀棍儿、 啊？是 西湖歌里大背头， 漂亮， 都听他的。 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预备起，当当当个这根老鸡当啊！ 不，别啊！行了，别挂等了，就快挂等挂了还。当然有曲，它得是舞曲呀。 你来了， 你比方说吧，溜冰圆舞曲。滴答当当答滴当当答当当滴答滴当，呀，行啊， 有板没板？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啊，跳得了吗？ 来呀， 来。 哦、 咱俩呀 啊， 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怎么还大男大女、啊、 那当然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啊。 我男的。 哎啊， 大男 哪里就大男的、 嗯、 一般的来说、 嗯、 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你看瞧瞧 来，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没救。 老鹰，我这个儿嘛比你矮一点， 那矮不少了。 学个女的， 小女的， 大女了。 对， 是不是就大女了？ 大女儿吧。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怎么呢？ 我长得媚气。 哎呀呀呀呀！还媚气？ 怎么就大女儿呢？ 我呀，给你化化妆。 化化妆？ 哎， 梳小辫 儿。用不着，用不着。 头发短一点。 哎，我这儿啊，看见了吗？ 这干嘛？ 我这有条手绢， 手绢有啥用啊？ 这手绢呢，就好比是条纱巾，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哦，这种区别。 对了， 行了， 哎，你呀，坐在沙发上等着。 坐哪儿？坐哪儿？ 我， 坐哪儿？ 坐沙发上。 坐沙发 啊？ 沙发可舒服。 那是。 这儿没有啊？ 嗯， 搬去。 我哪儿给你搬去？ 你让坐沙发吗？ 咱这不表演吗？ 嗯。 放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我一蹲身， 哎， 这样。 对了，快不是你这不是坐沙发呀？ 你蹲身吗？ 沙发见过吗？它有靠背呀，你往后靠着点儿， 靠着， 往后靠， 往后 啊，往这你来 这样。 哎，再舒服点，走。哎，这才叫坐沙发呢。 坐沙发比站着还累呢。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来吧， 来。 当当大当当，滴答滴答。 小姐，请您跳舞。这位这是怎么了？小姐，请您跳舞。 这谁得罪他了？这是。 哎，伸手，走啊！好嘛，猴儿，好的，领导，领导，领导，要走。开开了匣，拿一个夹子，嚯，啥呀？ 滚一个，好， 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你这不是傻猴啊？ 我说你像话吗？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这还有规矩？ 那当然了，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咱俩能搞上对象？ 那当然了。 不可能。 咱干来呀。 来呀。 真是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 当当当。 你姓啥？ 我姓贾。 叫什么？ 贾大牙。 这什么名字这是？ 谁给他起的？ 贾大牙，多难听啊！ 我爸爸给起的，你管得着吗？ 蹦擦擦，蹦擦擦， 多大了？ 38。 干什么？ 弹棉花。 成家了？ 还没呢。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哎哎哎哎哎！ 你大灯灯大爹， 行了行了， 去你！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志明、黄宗民合说的相声《吹牛》。对于现在的生活，马志明感到特别知足。他说，旧社会的老艺人不受重视，经常有人饿死在街头。虽然我现在退休了，但每月都能拿到退休金，生活无忧。生活中，马志明只要有时间，都会为家人炒上几道小菜，烩豆腐、炒咸菜都是他的拿手菜。虽然都只是些简单的素菜，但经他精心烹制，就变成了一道道美味可口的佳肴。他给自己总结说呀，这叫粗茶淡饭，知足常乐。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让我们来听许巍演唱的《坐看云起》。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阵阵清风吹来， 天边的云彩，缓缓透过车窗，看着移动的城市，阵阵花香袭来，鸟鸣婉转而悠扬，缓慢地飞翔，在这奔驰的原野，好像梦里醒来，见到清醒的世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我心深处的孤独渴望，我曾想起来，鸟鸣婉转而悠扬，缓慢地飞翔，在这奔驰的原野。像梦里醒来，见到清醒的世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我心深